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啦，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同杰嘅披场同埋白伟聪嗰啲亦都系非常之啊，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中国香港特区咧吓，呢个经济咧吓就已经咧陷入个水深火热之中。嗱，我哋睇到咧好多条数翻嚟咧都极之唔靓。第一啊，就系呢个负资产银行录得嘅嗰个数量咧增加。而二手楼啊嘅成交额咧下降，同埋新楼新盘嘅推出咧。而家竟然出現何文田嗰處一出咧，就出現超過十宗嘅塌訂新樓單位喎。咁另外咧有啲新樓嘅啊嗰個尺價咧，亦都係創新低嚇。咁啊，屋漏兼逢連夜雨。咁而家就輪到的士司機呢個行業咧嚇，又覺得咧非常之憤怒啦。點解咧？因為特區政府啊，對於呢個的士牌啊，同埋的士啊。嗰个有啲新嘅网约的士嘅加入呢就一直态度暧昧。呢个最重要嘅就係中国因素。大陆嗰度呢就有一个叫高德嘅打车滴滴出行。呢两大网约嘅呢个白牌业呢係虎视眈眈，随时呢都进入香港。咁另外国际级数嘅 Uber 亦都排队排得好耐。在这个时候香港特区消费呢是空前低落。你叫现在那些的士司机啊就怎会说满意的呢，所以呢的士的牌价就是那个牌照费啊就由呢去年的四月的329万呢就跌到今年四月的240万。这个比起呢差不多好多年前啦，十年八载之前啊的士牌价最高啊的720万呢就暴跌七成，呢个跌幅系好得人惊啊！有见及此咧，的士车行车主协会主席郑克和咧就愤怒抗议，佢话咧网约车咧就已经威胁到咧合法的士嘅市场。咁啊，的士协会咧就多次啊向特区政府咧系去信咧，要求特区政府有一个说法。咁点知咧多次啊石沉大海，就令到咧。的士车行车主这个行业呢感到绝望。咁而家呢就严正要求以李家超为首的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一定要就这个的士问题给一个确切明确的答复。是吧，就是呢一定要打击和制止非法网约车在香港是合法化。这个问题呢是相当之是严重的。因为涉及政治。因为的士司机一旦发动罢驶的话，我就想起1984年，当时殖民地政府运输司司确呢就酝酿一个叫电子的道路那个收费。咁呢就令到呢的士司机觉得他们的收入大受影响，当时呢就是将成过千架的士呢在中环港岛的摆阵呢就罢工。当时1984年是什么时势啊，1983年就黑色星期五，那时候酝酿中英谈判，是就香港的前途问题是要谈，但是到了1984年是一路拖一拖就谈不定。那些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两方面的代表，一时就是北京，一时是伦敦，那些这样的对话有建设性，一时就没了建设性，这样就令到香港的民心民意呢是非常之跌宕不安。而家今时今日呢就类似啦。在1984年香港的民意动荡的时候呢的士司机就罢驶啦。而家嗰个形势是严重过嗰时好多，因为呢屋漏兼逢呢你有大陆的高德打车同埋滴滴出行。呢啲是国家任务啦。为什么你特区政府不敢出声呢，他心知肚明啦。这个叫一国大于两制啦。或者个等待大公民会个社评呢佢指明方向啦。吓呢啲中国嘅运输嘅企业要打入香港，你而家呢就已经系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中港一体化。同埋呢乜嘢都要同呢祖国呢系坚持呢系要保持同一阵线。边个够胆拒绝唔俾高德打车同埋滴滴出行入嚟呢，但你俾得嗰两间入嚟咁 Uber 又点呢， 你点样维持啊？香港系一个你自称嘅国际经贸大都会嘅地位咧？啊，如果的士司机喺呢度啊，啊喺呢度啊搞事啊，又或者佢哋啊警告有进一步嘅行动嘅话，咁啊又算唔算违反国安法咧？你长和啊？这个巴拿马运河码头的经营权再加上43个在欧洲和全世界的码头经营权，中国都说他拥有主权，如果他想出售都是危害国家安全，那现在的士司机在这里厉声是要警告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一定要给个明确答复，否则会有所行动。那这个港版国安法生效之下又会唔会啊？系一啲意想不到或者意料之内嘅效果咧，鲍生。 嗱，最近咧亦都有海王足店咧全线结业啦，就解雇晒所有嘅雇员啦。嗱，其实香港经济咧而家系屋漏兼逢夜雨，但系咧李家超同埋啲高官咧净系识去中东咧就招商继续做 show， 但系面对香港内部嘅经济问题咧就置诸不理。嗱，如果香港嘅的士是一个经济的寒暑表呢，其实香港的楼价就等于血液的含氧量。两者呢是可以量度到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经济体的健康状况的。咁的士的牌价其实已经是断崖式咁下降。好多人俗称叫坐艇。而家供咗几年的这个的士牌呢全部都化为乌有啦。而且个牌价呢仲未见底。咁另外楼价呢，嗱，那个负资产数目突破咗40,000啦。同季就升咗 6.1%， 咁係创咗沙士以嚟2003年嘅新高，但係依然呢政府呢就喺度唱好，就话呢呢个只係 0.1%， 对于整个体嘅经济嚟讲呢冇大嘅问题。包括施永青啊为首呢啲唱好友呢就继续话，因为而家呢失业率低呀，依人呢继续有公开冇问题嘅。其实呢呢啲呢全部呢係即係对住个事实啦都唔肯面对。因为负资产这个是一个 hard facts， 即是说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来的。40,000+，而且个楼价依然仲是向下行紧。随时呢可能跌多1-2%，咁如果个数目咁样的情况之下呢，个负资产可能会逼近到100,000+，即是去返当时 SARS 个情况。咁但是个问题分别边度呢？ SARS 当时是一个疫症啊。过去了之后个楼市就会恢复，但是现在喂什么 COVID 都过晒啦，什么嘢的救市招数用晒啦，甚至这个由乱入自由自及兴啦，咁但是都跌喎个楼价。咁这个情况其实只是等緊一个我哋叫做 tipping point， 就是讲緊如果万一大規模的结业同埋失业出现嘅时候呢，咁样嘅骨牌效应呢就是会好严重啦。 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而家咧就舍本逐末，鸵鸟政策啊！这个问题危机嘅根本咧吓，就可以讲一筹莫展或者唔出声，然后咧就叫香港市民睇住啊，每个黄金周、每个周末啊、每个月啊，咁个大陆嗰啲游客、嗰啲穷游咧系落咗嚟几多，然后吹嘘咧就话旺丁旺财嗱，你睇下嗰度嗰忽啊人头涌涌啊，嗱你睇下尖东嗰度打卡咧啊又人山人海，这些呢啲咧系。完全是冇用的，而家咧就要你睇咧成个香港特区个经济嘅命脉系点。中国国务院已经死咗嘅前总理李克强生前咧就曾经向美国嘅外交人员交心，呢位李克强都可以讲话亲美啊。美国佬同佢对话咧，佢就讲真话，佢话咧下边啊各省市交上嚟嘅啲经济增长数据，佢一概不信，因为呢啲咧系讲大话。佢话佢只睇三条大数。中国的经济 GDP， 边三条大数呢？就是全国啊嗰个火车客运量，即系载货量同埋客运量，个火车有几流通。第二就是全国嘅银行贷款啊嗰个数额啊。第三啊就系咧全国啊嗰个用嗰个电费啊系用咗几多。嗱呢三条大数咧，李克强就话我净系睇呢三条嘅啫，因为呢三条咧就系最重要同埋最真实嘅指标。其他咧，你唔好同我讲嗰啲咪咪摸摸啊，系嘛？旅游啊、零售啊嗰啲咧，啊完全唔理。好啦，而家中国香港特区咧，亦都系一样。啊，你唔好话嗰啲咩旺丁旺财啊、穷游啊、小红书多咗几多人落嚟，亦系有三条大数系可以咧，系 准确说明而家中国香港特区嘅经济状况。你咧呢、這个咧，特区政府应该公布第一。啊，就是的士全香港每个月啊，或者每一季度的营业总额，即是全香港的的士做了几多钱生意啊，是几多亿或者几多千万或者几多十亿，你应该有条数报上来，这个呢就没有的。第二就是全香港卖楼啊，买卖楼宇的成交额包括负资产。啊，这条又没得走的。第三啊，就是同李克强啊那三大指标重叠。就是全香港的用电量，包括咧广灯同埋中电。为什么呢条数好准确呢？如果你有香港呢百业萧条啊，那些咩铺头又拉闸，海王粥店呢是又执笠的话，其他那些又结业的话，你会看到通街呢十铺九吉呢，咁佢嗰啲招牌火是不是要熄灯啊？然后呢嗰啲冷气啊是不是要呢删拍制啊？夜晚黑烏燈黑火嗰陣時候，冇人咧呢個交電費啊，亦都唔需要交電費啊。呢個第一啊，成棟商業樓宇嗰啲寫字樓啊，係如果吉曬嘅話，空置率啊或者佔用率得兩三成啊，係嘛？咁你其他嗰啲電費係咪交少好多啊？仲有啊，而家咧每一個週末咧，中國香港特區本地嘅市民啊，拉大隊上去大灣區飲食喎。咁你一禮拜五、禮拜六啊，同埋禮拜日全日啊。是咪悭电啊？嗱，而家夏天嚟紧啊，你唔使开冷气啦，系咪？既然你揸车上去大湾区，或者咧坐高铁上去啊，呢个咧珠海啊、深圳饮食嘅冇理由咁老衬啊！啊，一家人仲开住个冷气喺屋企嘥电噶啦，系咪啊？咁啊，梗系悭冷气啦！呢三条大数，第一的士嘅总营业额，第二咧系买卖楼宇成交额，包括咧负资产，第三就系全港用电量。嗱，呢个如果你中国香港特区嘅立法会咧，而家系正常运作，应该有议员企起身就问呢个特区政府，你可唔可以每一季交呢三条大数嘅数据出嚟？咁就冇得呃啦！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庙街夜缤纷啦，啊晚晚咧呢个特首走去问有冇好唔好生意啊，然后走去买啲货办年货啊，呢啲嘢做数系冇用嘅。呢三条大数，只有呢三条大数咧。是为反映到中国香港特区经济的实况。而家就是的士佬，梗系啦，佢喺前线，你听个兰桂坊。兰桂坊嗰度呢啊，以前呢就夜夜笙歌，系咪啊 ?2018 年之前呢非常之旺。你睇而家。第二就是嗰时好多嗰啲呢大陆嘅暴发户落嚟去买名牌。买七名牌一包二包啊，嗰啲包包大大小小。行出广东道，佢点会走去逼巴士啫？梗系啊，伸只手出嚟就叫的士啦。然后一包二包 LV Chanel 啊，嗰啲咁嘅大盒啊，嗰啲纸盒啊，拖上的士啊。嗰时嘅的士咪好生意。如果冇咗呢啲客，嗰啲穷游小红书就点会落嚟就坐的士咧？所以呢三条大数你要交出嚟嘅。嗱，点解你交唔出咧？就个的士司机而家咧不满，因为咧佢哋全盘见红啊。佢哋嗰条数而家惨成点？只有佢哋自己知啦，系咪？ 嗱，施永青先生咧就喺个访问里面就讲到咧，点解而家嘅负资产唔可以同2003年嗰个负资产去比较？佢话当时咧系炒卖嘅多，而家咧系自住嘅多，所以个分别就喺呢度。自住咧对于负资产嚟讲，佢哋影响不大，因为佢哋始终都要住，唔住咧都要去交租，咁所以咧佢哋一定会供落去。嗱，呢一點咧，表面上聽落去係似模似樣嘅，但係實際上咧係有問題嘅。其實佢心知肚明。嗱，香港點解喺樓市好嘅時候，經濟好暢旺，百業都興旺咧？其實我哋住嗰層樓係一模一樣噶，但係嗰一刻嘅時候，你個心情特別好噶嘛。陶生你都經歷過噶啦，你層樓突然間升咗兩三成，你感覺上自己嘅身家咧係多咗好多，於是乎你使錢啊。出去消費啊，你都會疏爽啲，或者買嘢咧，你都會積極啲。 係咯， 調轉，如果你層樓跌咗三成，甚至可能四成嘅時候，喂個心情好翳悶嘅，因為你知道供緊嘅錢咧，全部抌落鹹水海，你唔會有心情去使錢嘅，更加唔會攞錢去即係做一啲奢侈品嘅消費，更加唔會咧啊去買到一層樓添啊架車可能你即刻賣咗佢嗱呢個咧就係消費心理學。楼市上嘅时候，唔系实质上你真系多咗钱，系个经济上面你嗰个心情或者你嗰、那个带动嗰个消费嗰个循环咧系加强。但系调转楼市 跌或者你负资产嘅时候咧，会令到你个所有人啊个消费嗰个心情系薄弱，同埋你唔愿意使钱，经济就会停顿啦。嗱，呢个系无形得嚟咧，系有数得计嘅。但系施生咧，佢就冇咧面对呢个客观嘅现实。佢当然佢一定要唱好啦，但你都知噶啦，无论楼市好同埋唔好，佢嗰行都一定要唱好噶嘛。所以我唔怪佢。但实质上，大家做即系拥有个物业嘅心知肚明，就系而家负资产同埋楼市咁样跌法嘅时候咧，你唔好话使钱啦，的士你都唔会搭啦，系咪啊？ 所以咧呢个李克强啊，有呢个叫李克强三指标，就系咧全国啊嗰个火车运输量系嘛，第二就系银行贷款，第三咧啊就系呢个啊全国嘅电费。咁咧而家风云谷咧亦都可以大胆提出呢叫风云三指标，第一就系买楼宇成交额，同埋的士营业额，同埋用电量，亦都可以讲买楼宇成交额即系楼价。一胆就拖两只脚，是影响到的士营业额同埋用电量，是咪？冇得走㗎啦。 而家香港的士司机点解鬼咬咁声呢？我哋又睇下佢条数字啊。 2018年呢个香港仍然有民主派，苹果日报照常出版，同埋呢香港有极多嘅反对声音嘅时候，香港嘅司机的士司机啊，每个月平均嘅营业额呢是33,000元。实际收入呢只係得16,500元。因为租车费同埋油费等营运成本扣走呢係近50%嘅收入。ok? 嗱呢个係2018年嘅数字。的士司机每个月平均营业额33,000，实际收入呢係18,000。嗱你諗下2018年同埋而家2020年係咪两个世界。2018年的楼价尺价平均几多？ 2018 年有几多大陆自由行落嚟呢？是买包包买贵嘢，是咪？ 2018 年呢是有几多嘅飲食业是夜夜笙歌？ 2018 年呢冇一个怪胎叫做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2018 年呢林郑月娥尚未发癫，是冇未推出嗰个所谓嘅送中条例，是咪？2018年咧，呢个陈同佳咧系未带佢个女朋友去台湾嗰处咧，系预知蜜月，并且咧发生嗰单嘅命案。嗰阵时嘅香港司机扣晒租车费同埋燃油嘅成本，都系每个月得18,000多元。嗰阵时你话个生意几好？好啦，而家你话扣晒牌费、租车费同埋油费嘅成本，你话有几多钱？咁啊，请的士行业你自己计个条数出嚟，系嘛？系嘛？咁而家咧就嗱，而家咁样样，你但系2018年冇滴滴出行，2018年咧系亦都冇话 Uber 咧系要进驻，亦都高德打车呢个大陆嘅网约啊嘅汽车业咧，亦都冇话要嚟香港。喺呢个时候，而家呢三大啊，是境外勢力咧，係準備進駐香港。咁你而家你睇下蘭桂坊有幾多客，你睇下夜晚黑的士有幾多排長龍，你睇下每個週末有幾多香港人走咗上去大灣區嗰度飲食，所以的士冇可能有生意，係咪？咁你就知道而家啲的士司機同埋嗰啲車主點解啊，係嘛興過辣雞啊？同埋咧，你特區政府咧係一定要咧，是对他们给一个明确的答复。到底你给不给呢大陆的网约汽车和出面是进入来。如果不给，那些的士司机他们当初在摩顶最高的时候700多万投到的的士牌回来怎么算？特区政府是不是准备要拨一笔这个储备呢，是收购回购然后叫他们转行？定是你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呢，你既然说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你是协助香港的的士北上，是整个广东省周围走，你采取主动，香港的士主动投入广东省，是跟那些滴滴出行大陆的的士是直接竞争，你够不够胆？只要你话一声就得了。相信香港的的士业呢是会秉持住港产片这个英雄本色里面曾刚做那个坚记车行那个坚哥那种精神，一定呢是会呢是勇往直前的。那你要给个政策出来嘛。 啊，一系咧你就话哦，对唔住，唔好意思，吓、啊、你谂你啦，啊七百几万、五百几万投得个牌翻嚟，而家咧就系、是、咧股价有上有落，的士牌咧亦都系有上有落，啊得二百几万，啊你谂你啦，我哋特区政府咧恕不负责，咁一系你讲，啊一系咧你就明确话，我哋咧会同你挡住，唔俾大陆嘅滴滴出行同埋高德打车入嚟，亦唔俾 Uber， 一系你就讲，因为佢唔敢讲。啊！呢、這个大公民会未有指示啦，而家咁样咧就企晒喺度，咁都几大镬噶喎，系咪啊？ 系啊，因为咧，其实嗰队系国家队嚟噶嘛，佢根本系无力反抗，特区政府咧亦都唔敢咧系完全拒诸门外，所以网络上边其实有预测五年之内啊，市区的士嘅牌价会跌到100万左右。嗱、呢个数字系好得人惊嘅，因为当初高位系去到6-7百万，咁即系咧。啊，冇咗八成及以上，咁呢种情况咧会唔会出现呢？其实根据翻数据啊，大陆个网约车由非合法化或者未规范去到规范系用咗2-3年嘅时间，咁而家香港估计未来3年之内咧，网约车一定会咧合法噶啦，因为你唔能够阻止到滴滴出行啊、高德啊同埋曹操出行啊呢啲咁嘅大陆嘅大财团进驻啊，依、這个。呢、这个肥肉一定是会分给呢个中国大陆嘅呢啲咁嘅企业。另外，仲有一样就是高科技，未来嘅无人驾驶的士一定会咧啊进入香港。虽然而家好似遥不可及，但是咧一当出现咗之后，好快香港亦都会有机会咧系会普及。咁可能是在未来再过2-3年，即是话合共5-6年之内咧，呢、这个传统嘅的士咧就一定会式微。而且根本咧，亦都冇人会去从事呢个行业添，因为全部而家啲司机都上咗年纪噶啦，啊后生嗰啲咧宁愿做网约车，呢啲咁嘅情况咧，即系将会咧陆续咁出现。但系特区政府似乎冇一套完整嘅政策。嗱，一般嘅城市个发展咧，啊政府嘅管理咧，一定有一个我叫做个战略嘅，譬如话。佢向一个高科技城市发展，咁佢一定咧系要开放呢啲网约啊，或者系预告咧未来咧将会有自动驾驶嘅系统啊，咁令到人咧，譬如话你去考虑从事个行业嘅时候，或者投资个方向，你都知道咧应该点样做。但系而家呢种完全暧昧或者系完全唔表态嘅方式咧，系对于投资者嚟讲咧系最唔公平，甚至咧系最危险嘅。因为的士车行嗰扎人，你当佢系韭菜啦，已经赚又赚过，跟住俾人收割又收割完啦。咁但系嚟紧嘅，譬如话佢从事呢个运输行业嘅，佢仲做唔做的士咧？佢仲唔做？去唔去考呢个牌咧？其实呢啲咧，你系要俾一个明确嘅政策嘅方向。但系而家你见到咧，政府嘅政策咧系完全咧就当冇事发生。 因为佢唔识得点样样处理，就系咁简单。因为呢个咧系一个政治加埋经济嘅复合危机。啊，你咁样个大环境咁恶劣嘅话咧，嗰啲的士司机自然咧系非常之躁，一躁咧系就多投诉。好啦，咁啊，2023年交通咨询委员会嘅数据显示，共接获11,452宗关于的士服务嘅投诉，比起2022年上升咧系50%。嗱，只系2024年第一季，交资会咧就接获2,820宗的士服务嘅投诉，按年咧大增咧系14%。啲投诉就涉及司机兜路拒载、滥收车费、举止无礼，因为司机咧，的士司机咧，佢扣除呢啲成本等等咧，佢个月入啊，佢见到咧系越嚟越缩。啊！有啲1萬蚊松啲出头，有啲10,000蚊唔知有冇，咁佢自然啊会同你咪咪摸摸计数，兜路就兜多几条街咧，咁佢跳标跳多几下，佢再见到你咧系由街头转街尾咧，你唔好嘥下缩啲时间，滥收车费，见到出边大陆或者外边啲游客咧，当你系水鱼 ，OK 系嘛？然后最弊就系你特区政府咧。系一旦咧，嗰啲最近啊，系发呢个牛肉干系咪啊？食环署啊、交通部啊呢啲咧，啊的士同埋汽车咧，系非法泊违例泊车咧，你嚓一声一个箭步走埋去咧，就罚钱。而且牛肉干交通违例泊车咧，系酝酿加价。咁有时的士司机泊埋架车，食个杯面或者去厕所，翻到嚟咧又整咗张嘢。 咁你话的士协会系咪非常之愤怒咧？系嘛？咁然后咧呢啲咧就哦口同鼻咬啦。啊！呢、這個特區政府又好，或者一啲咧建制又好，你哋啲的士司機唔該，你改善下服務先啦，你提升你嘅競爭力先好講啦。你有冇睇下大陸啊、祖國啊嗰啲效率幾高啊？嚇、啊、人哋嗰啲的揸的士好多個大學畢業生喎、啊，嚇、啊、你哋唔好粗暴無禮得唔得？就將個波推嚟推去。 呢個偽命題嚟嘅，其實係老闆的士嘅太誒司機嘅服務從來冇好過，但香港嘅經濟咧係有上有落。啊，舉個例啊，等於九記牛腩啦，大家都知啦，香港人都唔去噶啦，啊，惡名遠播，咁啊又去到咧，有啲時候都幾受氣，但係佢依然門庭若市，咁跟住咧大班人排隊，咁就受惠於一個自由行啦，或者某啲嘅遊客啦，個原理一模一樣啫嘛，的士司機係另類嘅九記牛腩嚟噶嘛，經濟好嘅時候，你跪佢拜佢啊，求佢啊，佢都要。你都要上佢架车啦，系嘛？就算佢开天杀价、落地还钱啊，你都要焗住俾啦。咁喺经济好嘅时候，甚至你都唔介意俾多啲 tips 啦。你面对一个恶劣嘅态度嘅时候，你都一笑置之啦，因为你层楼已经升咗三成啦嘛。咁或者调转，你转个头，你自己都买咗架靓车去揸啦，你都唔使受佢气啦。所以的士嘅的司机嘅服务态度唔好，呢个系客观嘅事实。但系同嗰个即系呢个行业或者呢个经济嘅关系咧，系冇必然直接嘅关系嘅。香港人好现实嘅，当佢经济好赚大钱嘅时候，佢理得你服务态度好唔好啊？好多时候都系眯埋眼继续嗱，大家互相折磨咁样过日子噶啦。香港嘅经济同嗰个服务态度咧，其实系冇一个好必然嘅关系嘅。呢个咧，其实好多人咧就借咗呢样嘢嚟去宣泄对的士司机嘅不满，甚至可能系部分咧。搭唔起的士嘅人咧，去讲嘅啫，呢番说话。咁所以其实香港人咧最现实噶啦 ，follow the money， 佢个楼大赚或者佢个投资大赚嘅时候咧，咩都冇问题。当佢个袋里面冇少咗钱、冇钱嘅时候咧，个个都系问题，个个都态度唔好，个个都系西客，或者调转个个都系的士狗，系咪啊？ 特区政府又话嘅2019-2020年呢个黑暴期间，香港社会秩序受到极大嘅威胁，啊，好大嘅创伤。特区政府用到创伤呢个字，好多人谂翻咧，都咧系心有恐惧。咁啊，请问的士司机2019-2020年啊，吓你哋嘅生意额有冇跌到咧？吓，而就算有跌，会唔会今日跌得咁惨咧？点解2019-2020年咧，你哋冇出嚟抗议咧？吓，好多都有噶，话啲黑暴阻住条街啊，系嘛？ 开唔到工，搵唔到食啊，咁 啊，搵唔到食啊，阻住佢啊，好多的士司机嗰阵时系后援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系帮佢哋打击黑暴噶，系咪啊？系嘛？喂，咁假假地喺历史上啊，对于中国香港特区啊个国安亦都有所极大嘅贡献啦，系咪啊？咁而家你点可以打完斋唔要和尚咧？好多的士司机咧就一定系暗暗沉沉咧，觉得有被出卖嘅感觉。咁你而家就话咧，的士司机嘅服务有问题，劏客好多咧，一上个客一上车咧，听到讲讲普通话或者国语咧，系即刻坐地起价、兜路行、拣客等等，系嘛？咁啊试过咧，即系有个台湾游客喺山顶截嘅的士落山咧，就遇到黑的。呢、這个司机开出380蚊嘅车费，系令到咧呢个事主咧系无奈气搭，即系未上车嗰个的士都见到佢，开讲国语咧就话380蚊，啊咁咧就恰佢咧，唔知道山顶啊、中环缆车站啊等等咧，仲有好多其他嘅巴士服务，嗱呢啲好多都系噶啦，一听到大陆口音咩台湾口音，个心谂啊喺水鱼嚟啦，嗱呢种系算唔算系将？呢、這个大陆客、香台湾中国客同埋香港客区别对待，如果系咁，呢、這个算唔算叫做的毒啊？啊，叫的士运载咧，系实行港独啊？算唔算啊？啊，香港人上嚟，你又觉得恰佢唔到啊？有纹身嘅，你敢唔敢啊？系云兜远路咧？啊，听到大陆嘅普通话或者国语啊，啊，你就觉得佢啊？這個呢个咧烫得就烫啦，呢个系咪一个的毒嘅问题啊？呢、這个就唔知啦，因为呢一你知啦，好多罪名呢叫软对抗啊，系咪啊？你的士司机都可以软对抗喎，咩叫软对抗？系咪明明咧系由 A 到 B 点系好近，你运路行